也不高也不矮也不胖，来也不瘦，两个奶粉圆，那个圆那个圆圆溜溜，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，他直个劲儿地把我瞅，他直个劲儿地把我瞅，直个劲儿地把我瞅，扭扭捏捏捏捏扭扭，羞羞大大大大羞羞，把我的魂儿勾，把我的魂儿勾。 咱们这儿有叫负责的家伙，你们知道吗？ 那谁不知道啊？他是这块的保护部。 对，就是这家伙。他不仅领钱， 家里头还有个迷人的太太。 今天在舞会上， 可叫他给弄着了，大眼神对我是大有几分意思的了。 我这儿有一封信，不，两封。 像这样的信要多少有多少， 复印干什么都得有个配副的。你去跑一下，顺便 也保保眼福。我人长得丑，待会儿心眼周着。 哎，我说花爷，干这种事儿恐怕我不行吧。 你呢？ 冻死迎风站，饿死踩路行，干这种不三不四的事儿，吃平平白白的 干好了。 我看你们两个是望乡台上打哈哈不知死的鬼呀、啊、 你们两个、 我们两个愿意为花爷效劳，不过干这种事儿， 只要你们把信送到，那就是打开了两座金库的大门，往后 花爷 这事儿我哈哈 哈哈哈，你们两个另谋高就去吧。 花爷， 滚！ 花爷！哎呦，完了！我们卷了花爷的脸子，花爷踹了我们吃饭的碗子。 我们卷了花爷的杆子，花爷卷了我们的行李卷子。徒弟老掏耳朵，这下他们拐迷了。 我说你不对不对真不对，不该讲花爷来得罪，花爷恼怪他罪，你回家我辞退，弄得我也受连累，现如今工作垮了，饭挨打，你我也吓傻了，要不你求花爷，要不我求花爷，要不咱们给花爷赔个不是。 什么 赔不是啊？ 过去 哎，要不咱们也去送信， 送信儿， 对，送信。 花爷断了我们生活的路，我定要踩他跪着敲，这就叫一报还一报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的道法高。 我去找负责， 我去找裴奇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臭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臭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臭辣。 好， 就这么办。 心情 再难言，这斗气我定要与他分到底。

钱咱有，咱有的是。 大爷，您真是打发要饭的呢，花小钱儿可干不成大事。 我不是没掏完了吗？没掏完呢，这样。嘿嘿，贵嫂。 花爷。这点钱儿，装跑腿还差不多。不过，那真是跟贩卖人口差不多，那我得担多大风险呐！ 我这两天手头不是有点紧吗？ 您手紧呐？那您就把钱。 我再掏掏。 这娘们真他妈黑， 不成敬意，请贵嫂笑纳。 花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贵嫂，我那信儿。

声声叫我妈。 骂啥骂啥？ 他骂我。 骂的啥骂啥？ 他骂我。他骂的话 泡臭水沟，你们使劲倒，猛劲甩，把那老子里的怪物大头冲下往那沟里栽，扑通一声，让那满锅的臭水恶浪恶浪臭水高高掀起来，掀起来。 我的亲亲， 我的宝贝儿，你从梦中来呀， 我见了你，我的魂儿就没了，宝贝儿，让我为你去死吧！ 啊，花爷，您的文采风采都那么出众，我这个半老的春婆子， 不不不不不，你的美貌在我的心中啊，就像 就像啥呀？ 就像 就像啥呀？ 就像他妈了吧？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？哦啊，就像。仙女儿， 那天在舞会上，你的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在裴太太身上，真叫人嫉妒死了。 哎呦，宝贝儿，哎呦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哎，那太阳，那太阳偶尔也会照在那干粪堆上。 这个狗东西，看我怎么收拾！ 宝贝儿， 花爷。哦花爷， 嫂子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花爷脱裤子去了！ 哎呀，嫂子，你急啥呀？咱俩让他把丑丢尽，把人丢尽，咱们再好好整吧。 好， 哎，你等着，我去看看夕阳。 快去，快去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出来，出来！ 快 冲出去了！ 娘。 那你给我写的情书算怎么回事儿啊？ 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 这回呀，你们的命没了。 大妹子，救救我们吧！ 救救我们吧！ 你们两个人的脸呢？丢尽了。 快快的袜子，你慢慢的，你看怎么样啊？ 哎呀，臭臭臭！ 算一半。啊，今天我也不怕家丑外扬了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，跟我上楼。 上楼。 怎么回事？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。 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他好像事先什么都知道。 干脆都跟他说了吧，要不他的醋劲又上来了。 哎，不用，让男人多吃点醋，对他们有好处。 好，听你的。 Thank you. 三声猫叫啊， 富太太自然会出来迎接你的。 哎，桂嫂，你回去跟富太太说，如今的男人这都是保二护龙一发展三四五六七，都是朝三暮四，像我这样百折不回的有几个呀？ 好，我一定替你美言。哎，花爷，我也替你为富太太买一支玫瑰花吧。 嗯 ，OK。 OK。 哎呀 ，OK。 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。 这头蠢驴有好瞧的。拜拜。啊， 拜拜。女儿早晨八点她丈夫去打鸟，嗯，我得好好睡一觉养足了精神。哈哈哈哈，喵喵。我的小肉肉宝贝儿亲亲， 我的小肉肉， 你发烧了吧？ 你 什么你？你就会吹牛做梦吧？我给你送钱来了，省怕你。 何处先生，我虽然喜欢你的钱，可是我不愿意给你假货。 真货你也弄不来吧？要想得到富太太，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吧？那牛皮不是飞的，那罗锅它不是喂的。 何处先生， 昨天我按时交差，他家里门好，那娘们对我情意深， 哭上前狠狠的一个吻， 叫我思念到如今。 你吹牛吗？ 这还有印呢。 接下来呢？ 接下来呀，他脱下蓝衣，解去了裙， 露出了窈窕的小腰身，咱俩越来越贴近。 近到啥程度啊？ 这永远是个秘密。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 那个王八头他回来了。 那你是咋逃出来的？ 我钻进一楼，被他们抬出了门。 哎，舒服极了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